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的道理很深，感应的世界很广。古人对我们的勉励很多，爱护备至。古书里面教导我们，事出世间法，尤其是善法，信心是成就第一个因素。无论是祈求在一生当中得到幸福美满的果报，或者是学佛，希望这一生当中能够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也都在信心。尤其应当警觉到佛在经上常说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人的寿命非常短促，一口气不来就是过世。所以我们有一念信心，就是一念善根。念念信心，念念善根成长啊。应当及时努力，决定不能够等待。啊，如果你以为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年，这个样子悠悠惑惑，一生往往就空过了。到临命终时，后悔莫及。所以要建立信心，要辛勤努力。佛法无论是哪个宗派，显教密教，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要从根本修。什么是根本呢？心是根本。所以在世法里头，管子说过，习气隐忍，亲于兄弟。这话说的有道理啊。怒气隐忍，残于宾国。所以佛家教导我们，笑面迎人。你看看佛家的道场，第一个建筑物是天王殿，天王殿当中供奉的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的造像是布袋和尚的造像。 这就是教给我们要养心，要修心，心要大了，要能够包容，要能够宽恕啊，要懂得以欢喜对待一切众生，对待一切人。这个在佛法教学的头一条啊。一个人的成就是在德行。德行就是真实学问，真实智慧的落实。孔子是个平民，普通的平民，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，他何以有这样殊胜的成就？释迦牟尼佛虽然出身于王族，可是他舍掉了地位财富，全都舍尽了，也过一个最普通平民的生活。他的成就是什么？说实在话了，就是一个清净平等的爱心呐。爱护一切众生，我们在这四十多年，将近五十年修学的过程当中，总结佛菩萨的教诲，念出一个纲领来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能够不违背这个纲领，依教奉行，自然就有成就。我一生的修学，没有一丝毫的隐瞒，都奉献给大家。修心，头一个要修真诚心，不要害怕人家用虚伪对待我们，我们要以真诚心待人。要了解他以虚假的心对待我是应当的，为什么呢？他对于事实真相没了解，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同一个缘起，他不晓得虚空法界是一念自性所变现的，所以用不诚实的心待人接物，那是当然的嘛。佛菩萨明白了，我们接受佛法将近五十年的熏陶，我们也明白了。明白之后还要用虚伪的心对人，那是罪过。不明白没有关系，明白就不可以了。养自己的真诚心、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舍弃一切执着，放下是非人我，这些东西不再放在心上， 你的心就得清净了。啊，养自己的平等心，离开一切妄想分别，离开一切是非高下，心就平等。清净平等的心就是真诚心，就是觉悟的心啊。以这种心来看一切众生，来看一切万物，爱心自然就流露出来了。所以无量寿经的经体为我们举出修行的纲领，五个字：清净平等觉悟。净宗的法门就在清净平等上下功夫，清净平等就觉了，觉就是真诚，觉就是慈悲。这是养心的，时时刻刻念念的关怀一切众生，尤其是关怀苦难的众生。苦难的范围很深很广，今天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，他也在苦难啊。啊，这个是世间一般人疏忽的。他苦难在哪里呢？死了以后就堕三途啊，他怎么不苦？他怎么不遭难呢？这些人迷在五欲六尘之中，不能自觉，他学佛实在讲，他那种学佛是消遣佛法，玩弄佛法，对于佛法一无所知啊。听经言教他没有缘分，他的缘分在世间欢乐场中，这世间人看，哎呀，这个人生活好幸福啊，啊，多少人羡慕啊，全都错了。他那种欢乐的日子能过几天？过完之后沦落到三途卧道，这一桩事情佛菩萨看得清楚，这是苦难众生。所以苦难众生不见得是我们现前啊衣食缺乏，那是苦难，那是很明显你看到的。大富大贵不知道学佛，不懂得修心，转眼之间堕三途，这种苦难你没见到，是我们大家所忽略掉的。 往往现在贫穷下贱，他一天到晚知道念佛，我们眼光睁开来看看，哎，他再过几年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了，他没有苦难的。可是世间人颠倒，他只看眼前，他没有往深处看呐。我们要不学佛，没有这些年的修养，我们也不知道吧？我们哪里会想到这些事情？所以事出世间甚喜，诸佛菩萨就是一颗慈悲心。佛家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，就是这个心在以善巧方便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那就是教化众生。落实在生活是自行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是化他。自行化他了，就本着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，他成就圣贤的事业了，超凡入圣了。所以四清他能够尽孝，戒污他能够存仁，人民爱物啊，遇到善他生欢喜心啊，成人之美啊，遇到恶他能够忍受啊，所以你仔细去观察那些人，一念真诚，一团和气，所以他的福德不可称量啊！诸位从世尊，从孔子，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啊！夫子一生处世待人温良恭俭让，我们读书修行这两位大德是我们的楷模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是师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孔子、释迦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是我们最好的模范。那这两个人，用现代的话说，都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。这个世间人尊称他们社会教育家，我们为圣贤的弟子，应当向他们学习，应当效法。印光大师特别介绍这本书， 啊，让我们呢有一个下手之处，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，最初方便。我们现在看本文第一句，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开头有四句，接着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这个四句是感应篇的总纲，全文实在上说就是这四句话的注解。这四句话详细的说明，四句前面两句是主，后面两句是陪衬的。这两句话诸位要参透了，你就能够趋吉避凶，你就能够成圣成贤，你就能够做佛做主。祸福从哪里呢？自作自受啊，自己造的呀。这个是感应的根本原理。佛法所说的破迷开悟、利苦得乐，不就是这两句话吗？迷悟是能照啊，苦乐是所照啊。智根乐是福啊，迷苦是祸啊。这个是一篇主要的宗旨。总说圣贤人的存心，我们要想祈福避祸，能做得到吗？求佛菩萨神明保佑，求佛菩萨神明赦免我们的罪过，这都是迷信的。这不合感应的原理。诸位如果把这两句参透了，你不会呀再去祈求神明保佑了，知道是那是迷信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自己造的，自己修善，自己回头就得福。自己造恶不能回头，那就得祸啊。与别人不相干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。这是真理啊。 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讲啊，佛不度众生的，佛说的老实话了。众生怎么得度呢？众生是自己觉悟自己得度的啊，你自悟自修自度，佛陀说的真话。自悟自修自度，岂不是为人自招吗？你堕落在三途，堕落在地狱，也不是别人干涉你的，是你自己造作恶业招来的恶报啊。怎么能怪人呢？所以佛菩萨对于我们，佛菩萨虽然非常慈悲，不能给我们添一点福，也不能呢带我们受一些罪啊，免除我们一点罪，那是办不到的。佛菩萨要这样说法，我们就不相信他了啊。佛菩萨教导我们啊，你今天享福，福从哪里来的？你今天受罪，罪从哪里来的？他把这个事实真相跟我们说明白，道理给我们讲清楚，让我们觉悟了，我们不再造恶业了，祸就远离了吗？我们努力行善，福就现前了吗？这是佛菩萨真实教诲呀，我们听了，我们看了，合情合理合法，欣然接受，自求多福啊！个人如此，家庭也如此，社会、国家、世界无不如是啊！希望我们大家自己珍重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